有的时候是非常的矛盾，有时候我们希望速度能够更快一点，可有的时候我们又希望时光能够慢下来，让我们在一部电影当中去享受那些光影里的时光。这是1999年的时候王家卫导演拍的一部非常棒的影片，叫做《花样年华》。他舍弃了自己的商标，那些拥有他标志性语言的电影语言，而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建立起了一个很稳定但是有一些缓慢的关于昨天的世界。静静的看，你会发现破碎的风格当中仍然有它的存在，有了一些改变，这些疲态是我们在他每一部的电影当中所见到的。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花样年华》。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盏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雨 回首的时候，爱情